讲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天空的朵朵白云适合出行和户外活动。近期的天气明显的转凉了，气温的低迷，尤其是早晚体感比较凉，应该注意的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那具体的情况呢，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 55%。 那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是，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的影响，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装修这点事儿啊。好，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是装修界的资深人士，同时也是我们节目的装修顾问宋军老师。宋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嗯、 好，另外一位呢是鼎盛装饰公司的彭申一彭工长，彭工长你好。 你好，你好。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啊，对于前些时候呢，我们带领大家呢做了装修探店的活动啊。 嗯。 应该说大家呢对于这样的活动非常的踊跃。那么今天呢，我们对前些时候的这些活动呢做一些总结。 嗯嗯、 其实总结呢是为了更好的再为大家举行这样的活动。 没错没错、 啊。 嗯。 那今天正好呢，不仅宋老师在啊，宋老师应该说是装修方面的全才啊，各方面的内容呢、嗯、只要您问啊，我们就可以来回答。同时呢，今天的彭工长啊，也是一线的啊这个工厂了。 对。 所以呢就是特别有实际的一些经验。 啊， 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呢可以这个发微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啊。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进行交流了。那么说到总结啊，确实咱们在八月份和九月份的时候呢分别举行了几场的探店活动啊。 嗯嗯、 带领大家呢到这个大的建材城也好，或到工地也好， 嗯 啊，让大家看看整个的这个装修的过程啊，然后区别一些好坏的建材等等，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增加大家装修方面的经验。 没错没错。 嗯， 嗯， 嗯，装修陪同计划开始以来呢，因为这段时间前一段时间一直我们主要的精力搁在了这个装修陪同计划。 嗯， 而且做起来也大家非常好。首先我们先去业主家看房，同时我们根据你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这个要求，我们来做出一定制定出给你家装修的一些方案。 嗯， 这些我们都在同时做，但同时做这个的同时呢，也要考虑到老百姓，有的我们要选主材了， 对， 我们装修要开始选主材了，所以说我们连续的两次八月和九月 组织了两场我们的探店活动，说实话， 嗯， 是我有些东西是我意想不到的。 是 我们第一场组织了探店，去的大概40多人，我们第二场就将近80多人， 哇， 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我说是良心话，我那天招式很累啊，周老师， 是 从早上起来9点一直到晚上的5点， 嗯， 整个一天我们把所有的能够想到的这些主材领着大家都去看了，同时我们不仅仅要看，要让老百姓来如何来挑选一个好的主材，一天我们把所有的能够想到的这些主材领着大家都去看了，同时我们不仅仅要看，要让老百姓来如何来挑选一个好的主材，甚至包括我们，包括就是价格上面啊，包括各个方面，我们都来帮助把了一线，把了一下关。 嗯， 老百姓特别高兴。我觉得就那场活动做完了，虽然很累，但是真的心里很高兴的。我相信，就是参加过这两场装修陪同这个逛店的探店的活动的，他们一定能学到了知识。 嗯，我也听说了，当时都5点多钟了，下午5点多钟， 是 很多的这个听众呢，还是兴致未消， 都不想走， 都不想走， 对对对， 啊，还在这个问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 是， 看来大家对于这方面的需求还是挺大的。 太多了，因为还是那句话，市场太大了。有的时候我们老百姓一个人进入一个市场，因为毕竟咱们是门外汉，有些东西你并不是了解的。这样的话，我们从一开始进入到一个建材生以后，无论是从瓷砖类，一直到最后我们的家具类，我们每一个每一个的去看，甚至包括它的价格，你是否是高了呀，是否是低了呀，我们都进行一个调整，就告诉大家，如果你选择现在目前这一类的东西，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的体系上是合理的。 嗯， 这所以老百姓肯定就特别的舒服了，因为他就觉得特别真实的，也特别有效的，把这些知识传播给大家了， 就是实实在在的对于他们的装修 没错 非常有帮助的， 没错。 当然了，我们节目呢举行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就是针对于很多呢对于装修这些方面的大家好多都不了解， 没错。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陪着大家去装修， 是。 当然这个陪同呢完全是公益性的， 全部是， 所以呢得到了大家的这个支持。 嗯， 但是后来我们也发现啊，这个陪同计划呢，终究的它是个人性的。 嗯， 比如说我们啊，这个要求各方面的一些人士啊，陪同大家，可能就是一个人陪一家或者怎么样，他可能没有我们组织活动这样的大范围。 没错。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举行了这个探店的活动。 没错。 那么刚才您也说了，一次活动咱们就近100人参加。 对。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影响面非常大。 太厉害了！当时建材城就是我们去的某个建材城都懵了，你知道这些，因为人太多了， 浩浩荡荡， 浩浩荡。当当的一支大队伍，而且大家真的是怀着那种心态，有很多很多人当时就是拿笔拿纸在记， 是的， 很多的东西，甚至也有些人也拍了一些视频。就我觉得，就真的让他们学到一些东西。完了，有很多这个业主下来以后就说：“宋老师太感谢了，这如果我们要早知道就能学到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而且，首先一个就是因为产品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我们如果把产品分成哪怕一个，咱就说一个马桶，它可能有几百块钱的，有几千块钱的，那真正的差异在哪儿？而且我们该如何来选择一个咱们老百姓家里能用的马桶？ 嗯， 你像这些东西，我们一五一十的告诉给大家，何乐而不为啊？所以肯定是特别高兴的事儿。 没错，因为装修当中牵扯的一些知识点呢，特别的 多，太多了。 你说咱们别的不说哈，就装修当中要需要的一些建材，那真的是非常多哈， 太多。 比如说什么地板啊，这个墙漆呀，你个窗户啊，什么壁柜 呀，像这个。像因为这次我们明显的感觉，周老师，就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二手房就是这种旧房翻新，非常大，量非常大。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的老百姓的家里面，所以他们就明显的感觉到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像这个断桥铝、塑钢，像这些东西是他们都是渴求的暖气，所以有很多东西。那如果我们告诉他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下是合理的。多好的事情啊！所以老百姓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其实有时候我总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哈，有朝一日的话，我们在组织这样的活动，如果不是特别热烈了哈，当然这个不是特别热烈是体现在什么，就是说市场上大家都规范行商了， 没错， 而且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装修方面的已经非常放心了，他不需要别人的去帮助他去指点哈，不需要就是说可能怕 怕被别人骗这样的情况下啊，可能真的这样的活动 那是多好啊， 对，那多好。其实说句真心话，我们还盼着这一天， 真的， 但是现在真的不行， 达不到。 现在整个市场，尤其是装修行业哈，确实这几年进步很大，但总体来讲的还是不是特别的规范。 尤其是现在目前装修业呢，就是比较属于是弱项、弱季，那不是一个旺季。弱季的时候呢，业主来了以后呢，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业主，那恨不得就是千方百计的就想出各种的这个想法来说，所以越是这样的，就老百姓越是懵的， 对， 因为咱们真的不懂啊，咱们真的不懂、 怕这个被骗、被坑 啊， 被宰 啊。其实这点上呢，这个彭工长可能您有一些经验啊，因为比如说像您的是工长，是这个最跟我们的装修的这些客户啊，直接为他干活的、啊， 对对对，直接。 现在整个这个装修队啊，这个市场来讲，你觉得现在人员规范嘛，大家整个来讲是什么样的一种表现？ 这个还要根据那个一个正规的公司。你要说马路边上找的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怎么规范。因为毕竟它是散，您散的。你要是专业公司，它最起码是人员安排呀、或者是怎么着，它有个程序。这个可能是相当靠谱一点。 对。 啊，这一块就反正是公司这一块呢，反正总体来说比那个要好得多。 因为他最起码有多重的管理， 没错没错。 因此大家如果选装修队的话呢，刚才彭工长说的特别对哈，就一定要找正规公司的这样的装修队，千万不能找什么。当然现在很多人不是说那么热衷于什么这个什么叫装修机队啦、 对对对，现在其实现在 钟 老师，我们的老百姓已经很理性了，我就觉得就这段时间我明显的能感觉得到、已经非常理性了。以前呢，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事情，恨不得蜂拥而上，我们大家认为都是好的。现在我给老百姓总结了一个什么呢？现在的给我的概念就是等一等，看一看，听一听， 观望一下， 观望一下。其实这就是一个进步嘛，就是不是要急于的要下手的东西了。等一等，看一看，听一听，我觉得非常好。 确实，从这个找装修队不找这种装修游击队啊，就看得出来我们的消费者呢进步了。进步了一大块、 没错没错。 当然现在大家在买建材方面的确实也是一个弱项啊、也是一个容易发生误区的地方。因为呢说句真心话，中国人真的很聪明。比如说今天我出来一个好的产品哈、可能明天仿冒的就全出来了。 全出来。 哎呦真快啊。 非常快。 非常快。所以就是说真的假的，好的坏的，贵的便宜的，这个真的去鉴别呀、 真的是。我们在装修陪同计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一个是主材方面的问题，像包括我们有一些的业主家里面，就是因为楼上跑水给自己家淹了，但是自己又无助，就是觉得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一种方法来解决，而且我们这个房子已经就不能住了，我要马上要进行装修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我真的感触挺深的。往往有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哪怕就伸一把手多说一句话，对老百姓来讲就是如获至宝的感觉，因为他们就觉得哎，有个人来帮我出主意了、有一个人来帮我来说这件事儿了。所以我们遇到了很多像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时候老百姓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无助的。 对，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确实咱们可能多了一句话就免得这些老百姓的走很长很多的弯路。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想为我们的消费者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做点事儿。 没错， 其实还是那句话，刚才我说我们总结也好哈，我们回顾也好，实际上就是想的再为大家呢能够举行这样的活动。 没错没错， 能够为大家举行更好的活动啊，做一些准备。实际上我听这个宋老师说，咱们在10月27号还想组织一次啊，但是还是听大家的。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那场活动做完以后，我说实话，我让我感动的地方很多，就这次十一啊。很多人都发微信祝我这个十一节快乐，十一节快乐啊！因为十一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工地，就是来祝福这个快乐。我真的有种感觉，在一直都在说宋老师你辛苦了，因为一天的时间都站着跟大家说每一项的说，而且还有很多很多人都说宋老师你还能不能再组织一次？什么时候咱们台里再能来一次这样的一个探店活动？所以我也一直在想，因为今年呢马上12月份马上就到了，今年都10月份了，所以我。什么时候咱们台里再能来一次这样的一个探店活动？所以我也一直在想，因为今年呢马上12月份马上就到了，今年都10月份了，所以我想的是，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争取是在这个10月底，就是在27号左右吧，这个时间之内能否给大家再组织一场？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愿望，也是一个愿望，因为今年马上就过去了，甚至包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在问宋老师，这季节装修注意什么呀？是不是该可以装修了？我们要装修注意什么？等 等等等等，就这些问题都一下子全都出来了，因为还有供暖马上就开始了嘛， 是， 所以它时间是很紧的了。 嗯， 所以我一想，我如果说有可能的情况下，能否来我们再来一次，就是在这个十月底一次大型的探店， 嗯， 我们就真的让大家。就是舒舒服服的过了新年，然后比如说开春了，我是准备装修了，我只是这样有这么一个想法现在。嗯， 好，那今天呢已经是10月10号了， 是是， 离这个10月27号呢也就十几天的时间， 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也是征求大家的意见， 对对 对, 对， 那如果呢您有这方面的需求， 对 对, 对， 您可以来进行报名， 是是， 最后呢我们根据大家报名的情况来 咱们再定 组织 再组织、 啊、这次活动、啊、 对对对对对， 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微信平台哈，您可以写一个参加活动都是可以的、 嗯、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踊跃度哈、 嗯嗯、 大家的需求、嗯、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呢通过电话报名的方式呢来把您的意愿呢表达出来啊。好了，那您呢有没有这种想法呢？赶快报名吧。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啊，那如果呢你想再次参加我们10月27号的大型的探店活动，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进行报名啊，写一个参加啊就可以了。最后呢要附上您的电话号码，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进行联络啊。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刚才我们这个广告当中的电话进行报名，是85013710 85013710。我们这有一位成栋的朋友啊发来了这个微信哈、啊、他发了一个图片，是他的这个新房的一个布局啊，新房的一个图纸啊，他们说这个户型能改成三居室吗？怎么改？那么刚才呢宋军老师和这个陈工长啊给您看了看，说是可以改的， 嗯， 是吧、 啊、这个 先把那个图看一下， 对， 我们因为最好是把那图如果有可能的话发过来我们看一下， 对、嗯、这个图呢这样啊，我下面把这个宋老师电话告诉您，您呢把这图发过去，然后呢他们会帮助您来进行参谋啊， 嗯， 那实际上刚才这个呢提到了啊，是完全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因为它这个本身已经是两居室了，然后它这个客厅也非常大，那如果要是改成三居室的话，估计可能得占用客厅的一点空间了， 是 的, 是 的, 是的 啊，也许可能看起来呢客厅没有那么宽敞了，但是可能更实用了， 嗯 嗯，好，那宋老师电话呢您听着啊，是130-311-64072 130-311-64072啊，你们可以来联系这个事儿。另外呢现在已经是秋季了， 是的， 已经是秋季了、嗯、一般装修呢比如说春天呐、啊，秋天呐、啊，这都是这个装修的旺季。但是呢，可能过不了几天就快到冬季了哈。都说这个冬季呢不是装修的一个好季节。你们二位这么看吗？ 其实我先说小鹏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供暖的问题。 嗯， 我们老说冬天不能装修，主要是供暖的问题。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庭装修以后，可能暖气就要暂时我们卸下来了，只是一根管，一根那个供暖的一根管。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对于我们的有一些的东西呢，它的这个干的这个速度可能会降低的，因为你屋里没有空气了嘛，很冷了。比如说我们墙面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防水啊，做防水啊，可能现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天气还比较舒服的情况下，它干得比较快，可能跟这个，我个人觉得啊，跟这个可能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冬天是不适合这个装修的。如果说从其他的方面来讲，比如说天气啊各方面的，我倒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你觉得呢，小鹏？ 对，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冬季啊，它牵扯到一个就是干度和湿度，因为它那个窗户啊，有时候呢外面冷，不容易打开的话，就是说。这个干度比较慢一点， 嗯 啊，其他的没什么，就是暖气这一块，刚才宋老师也说了，就是暖气这一块可能牵扯到问题稍微大一点， 嗯， 然后其他的你说防水啊，跟那个水电呢、啊、这一块的影响倒是不大， 另外冬季装修的话呢，可能暖气要停啊，在屋里施工相对比较辛苦啊， 对 啊，比较冷一点， 比较冷，而且还有一个，它暖气停了以后呢，因为毕竟是外面是冷空气， 是， 那么可能我们做一些墙面啊，或者做一些地面呢、啊，包括做一些的防水啊、水电改造，可能相对而言的话，就屋内的有些东西就不是那么很舒服了， 对， 主要是有这个方面的原因。 其实刚才二位说到这个暖气啊，我觉得原来咱们都是集体供暖啊，那种房子的话可能会受一些影响。但是现在呢，说句真心话，各种的供暖方式都有，现在更多好像都是自采暖，自给自足。只是你暖气的时候你关掉，然后完了再开或者怎么样就可以了，所以不受什么影响。你集体比较麻烦。 其实它最主要的，周老师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全屋装修的话，一般情况下暖气我们都是卸下来了。 对 啊，就相当于就是一个管道了，一个供暖的管道了。那么你暖气卸下来以后呢，那个房间里几乎就是没有暖气了。除非是说我们家暖气不动啊，那你这正常的供暖，那装修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这有一位毛毛啊，他说他是集体供暖，如果是冬天装修的话呢，开暖气，这个暖气怎么办？它是集体供暖的，就是说可能已经都烧上了，这时候他又把它是那个旧房改造嘛，又得把这个暖气呢给它拆了，或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 啊，这一块呢，就是它那个暖气只要是集体供暖的，它到时候可能就是暖气的厂家在拆它的旧暖气之前，会给它的暖气管道上面呢会加一组阀门，加一组阀门呢，它临时的可以把那管子串上就是保证暖气在通常的情况下呢。可以施工的，然后就是说最后装完的时候再把这个新暖气片再重新挂上去，这个是可以的。要是集体的话，它必须得这样那种，要不然你拆了之后整个停暖肯定是不太可能。 相当于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暖气正常的现在安装的暖气的时候的供厂家呢，都要在暖气的底部了，或者说上部给你装一个阀门。装一个阀门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我正常供暖呢，我把阀门关上，我就把暖气卸下来了，就等于一个开关一样嘛，我把它关上，我就把暖气给卸下来了，你管道还是正常热的，我就可以施工了。施完工以后，我们把新的暖气装上，我们把阀门打开，那水自然就进来了，是可以的。但是呢，但是这个呢是有的，这个老房啊，很少有这种阀门的，它就是基本上就一来夸水暖气就热了，所以说但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我们要给你装阀门，这个地方装阀门就要装一个阀门，这样的话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那么从二位的这个解释来讲呢，也就是说冬天要装修的话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允许的。 对啊，没有什么不允许的，它只是说可能咱们举个例子，如果墙面我们上了这个腻子，那可能我们正常情况下夏天或者春秋天可能我两天干了，那可能冬天呢可能四天，可能五天， 对， 因为它毕竟来讲它有一个冷空气在这个地方，所以可能干的时间上会慢，但是它不是说它不干，它一定是干的，但是它要相对而言可能干的会慢一些。 另外呢，丽丽也问哈，说在冬天装修会不会存在一些施工队或者公司不爱接活儿，有这样的情况吗？ 说实话，如果说我们倒退很多年以前，的的确确的有，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手头的活多一点的时候啊，可能就冬天嘛，因为而且马上又面临什么呢？ 春节什么？ 春节，对，因为你想，比如咱就举个例子，十二月份开始施工的话，如果我们正常的工期，我们按45天来算的话，你算算一下子时间就过来了，而且人的心是比较浮的，那个时候的人心就比较浮的，就想着赶紧回家过春节了，所以说可能就会浮一些，但是现阶段啊，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存在的了。 所以在这里呢，咱们也要好好算一下啊，比如现在已经是十月中旬了，如果呢您再往后推的话呢，比如说你一月份才开始装或怎么样，那时候还真有可能就碰上春节了。 没错， 碰上春节的时候呢，确实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期。 所以周老师，为什么有很多人就说这个季节是正好是装修的季节？ 是， 其实现在真的是特别好装修的季节。你说是冷又不冷，你说热又不热了，工人的精神面貌也有， 也都踏实， 也踏实，而且 这个房间内的通风是最好的时候，就我们把窗户打开通风的时候。所以如果正常情况下，现在假如说我们还在想着装修的话，其实现在开始我觉得12月份没问题吧，就这个工程完了 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吧。12月份以前就是最起码就12月中旬吧，或者12月初， 嗯， 可能我们就完了，工程就完了。嗯， 所以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有装修的想法，无论是新房还是说二手房的这种改造啊，您要动手就赶快动手， 真的赶快动手。 您再往后拖的话呢，最后呢又各种结啊全揪着在一起，那个时候工人呢干半截儿，然后又回家了， 心就比较烦， 你又着急他 对对对 回不回来什么，这个时候就很麻烦的。 而且你现在如果不动的话，你只有等到假如说你进入到11月份，说我们现在要准备开始装修，因为这天只有越来越冷，你11月份进入11月份可能都稍微有点晚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想在10月27号呢再给大家来一次那个大型的探店活动啊，也是为这个时期来装修的朋友呢来着想的。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呢您在这个时期装修的话呢，一些建材您都要去买，我们帮助您来做一些参谋哈，买到好的价钱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些产品。 没错没错。 正好能够满足您现在装修的这个需求。 的确是这么想的，因为正好是我们这一期，也就是如果真的这一期我们正常实施的情况下，应该是2018的最后一期了，而且我们可能转年就得3月份了，就过完春节就得3月份了， 差不多 开春了，我们又是一个装修旺季来了，可能就得到那个时候了。 所以呢，如果大家哈有装修的这样的想法哈，而且需要呢来满足呢这个一些装修知识这方面的哈一些知识，另外呢还要去买一些建材的话呢，正好来参加我们10月27号的大型的探店活动。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呢，也可以啊报一下名，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意愿是怎么样的啊。 是是， 您可以呢通过公众微信号来报名也是可以的，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来进行报名。另外呢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那我们等待大家的这个结果啊。另外呢，如果您有些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正好这个装修界的资深人士宋军老师还有鼎盛装饰的彭工长啊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大家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啊把你的问题写上来啊，咱们就可以交流了。好，那咱们上半段的先暂且聊到这儿，那下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安居快讯，另外要继续说装修方面的知识。 专注的吃一顿饭，仔细的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

需要呢来这个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啊，购买一些建材啊等等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想参加我们10月27号的活动的，先来报名一下，我们看大家的这个反应怎么样啊，我们再来定。那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两种方式，一个呢也是通过这个公众号来报名啊，在安居好声音当中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写一个参反应怎么样啊，我们再来定。那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呢，两种方式，一个呢也是通过这个公众号来报名啊，在安居好声音当中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写一个参加，后面一定要缀上您的电话号码。另外呢，也可以现在拨打电话进行报名，8501-3710，8501-3710。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说一个话题啊，因为这个彭工长呢是一线的工人啊，是直接跟我们这个消费者啊来进行这个联络的哈。比如说你作为装修队的这个小领导吧哈，你们觉得作为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客户，他们应该，你认为就是他们应该如何做哈，如何配合你们才能特别好的一个相处？当然这个有点这个主观哈，这个当然你把你的心里话先说了吧，然后我们再说好不好，宋老师？ 好好好 啊， 这一块啊，其实也就是说那个沟通的问题，因为跟业主这一块呢，其实说那个沟通好了呀，是很好一个相处的。你前期你的工长负责的就是把所有的什么那个项目捋清楚，然后跟业主就是那个沟通就好简单多了。后期的呢，然后就是人员安排。这个东西是也是一个关键的词。人员安排的那个这一块。然后什么水电呐、木工、瓦工这一块，你得把程序捋对了。别是同时施工啊，或者是乱了序，那样的话也不行。这一块反正就是说跟业主沟通还是比较关键的一点。 就是说这么说吧，就是你们喜欢什么样的业主，特别不喜欢什么样的业主。 那当然是说那个很好沟通的，或者是懂这个装修这一块的，有什么知识的，肯定是很好沟通的这一块。 就是你们还是强调特别好沟通的。 对，最起码他懂的这一块装修这一块的 略懂一些。就跟他不是对牛弹琴是吧？ 对，有的好多不懂的。 其实宋老师，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彭工长说这个要特别好沟通。其实我觉得特别好沟通，无论是这个咱们装修队这边，还是说业主这边，那互相都是要平等的， 没错， 要平等，互相尊重的，才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互相沟通的前提。这点很重要。 其实周老师，你感觉到没有？刚才那个彭工在说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业主现在是这样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当我们的施工队进入到现场以后，首先就包括我们也一样，包括我也一样。有的时候我去一个工地的时候，我要去看这个工人，我首先要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是否正规。你这个正规是从什么地方来看呢？就是你的，就包括彭工说的，你的工作程序是否是顺畅的。这个首先一个，就像你说，是一个反馈信息。就当我一个业主进入到房间以后，我看到的是你的一个正规的操作模式，你的程序非常的流畅，那我就认为你是正规的。可能这个时候呢，我们之间可能就无形中啊，已经搭起了沟通的桥梁了。但如果我进门以后看你的全是乱七八糟，今天你来一个，明天你来一个，今天不知道干嘛来的，你第二天来了那个蹭蹭摸摸就走了，三天我们俩根本没法沟通了。 对， 我可能就会对你的这个队啊，或者包括你的这个公司啊，我就会提出质疑了。你们是哪儿的？你们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觉得就双方的表现很重要啊， 太重要了。 对，你作为一个装修的来讲哈，这个组织的非常好啊，调配非常好，然后沟通的呢也特别好。 对， 这样的话作为业主来讲他就放心。 对啊，因为本身咱们业主不懂， 是的， 他首先要就人先看，就像聊天似的，你得先看看你的穿着，或者看看你的是他有一个。就是首先你第一感觉，我是不懂你的施工中我不懂，但是最起码你给我的第一感觉，哎呦，你们这个程序非常好，而且我们说话的时候又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和业主来沟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小鹏，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但是我真有这种感觉，就很多了。但如果我是本来满怀的热情了，我把你们这个公司签了合同了，你来了进门以后，你给我感觉是一种乱的状态，是一种不是那种程序状态，那我肯定我们下一步的沟通呢，可能就来谈一些问题了。 对，心里就不踏实了。 对， 就跟一个病人看医生一样。 对。 如果你医生 生理本身的都是感觉让人不相信这样的话，你怎么这个 一会儿又接个电话，一会儿是那干嘛出去一趟？ 没错， 你医生心，你这个看病的病人心里个毛了， 对毛了， 对，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但如果我静静的能够静下心来听你来跟我来讲你的病情啊，讲你的东西，那可能首先这个沟，首先在一个印象中印象分这儿，那我首先是畅通的。 是的，是的，嗯，另外比如说，假如说哈，我这施工队啊，从这个专业上各方面来讲都不错哈，你自认为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他这个咱把这个目光放在这个业主身上啊。当然有一些业主呢，他可能对这个非常认可哈，大家呢合作非常好。而有些业主啊，不管你表现都好，他总是带着一种挑剔的眼光啊，再去看待这一切，这也很麻烦啊。 对， 他一来的话就开始挑毛病了。 对， 然后就看你哪做得不好，这样心里挺不高兴的。 我跟你讲，周老师，这前辈，待会我先说，我真的是就我所接触的啊，60%了 都 这样多。 挑毛病那种心理， 他就是他，其实就是他心态中就进门之前，咱又说到进门，进门就带着那种抵触的情绪进来的。 对， 就进来的时候就是脑袋里仨字永远蹦出来，挑毛病，挑毛病啊， 挑毛病， 进门别忘了挑毛病啊。他就带着这种东西进来的，你知道吗？所以他看任何的东西，他都会挑，他任何的都会挑。其实这个真的很不好，我觉得，因为说实话，工人干活干了一天也很累。工人首先他一定是特别的本分的来给你做，因为他希望能得到你的表扬啊。他你的表扬了，对于他来讲，下面接活可能也能好一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施工队还是说业主啊，这不是一对矛盾， 是 应该是互相合作的一种关系。 对 啊，他有一个融洽这种关系呢，你后面的事情都好办， 都好办。 其实作为装修队来讲，我们呢心里呢也要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做服务的， 是 啊，我们要为他们服务好啊，不管他们出什么幺蛾子或者让我们真的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说为他服务好，这是一个最大的目的。 哎， 是 啊，其实有时候也挺受委屈的哈，也 有啊，有， 嗯， 肯定会有。这装修当中，就是说，因为遇到的人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沟通起来跟那个所说的事啊，都不一样。 对，那你们最怕什么样的业主啊？ 就怕就是不懂装懂的 哦，不懂当懂， 对，这样是最麻烦的。 没错，你跟他说不清楚，他还老有理。 你说他懂吗？他不懂。但是你要说不懂吗？他也是说装懂。这样是最麻烦的。 另外，我还有一点就是说，特别怕那种就是看不起人。 嗯 啊，有的时候老觉得呀，人家是干活的，我给你钱了，你就应该怎么怎么着，这种态度特别伤人。 其实现在真的好多了， 现在好多了， 好多了，好多了。我觉得现在的目前的咱们的老百姓好多了，以前不行，以前真的这种特别多。 我跟你说，现在呢不但好多了，甚至有些老百姓说了，说我们是弱势群体了，说我们不敢得罪他们。 现在真好多了， 说得罪他们会过玩猫腻啊，我会骗我钱呢，或者怎么样的。当然这可能有点过分，也确实说明现在这个市场上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 有 些施工队也不规范啊，甚至呢，这个有的时候坑蒙拐骗也有。 有，的确有 啊。所以说这个业主也好哈，施工队也好，咱们一定要好好合作。其实目的就把这事儿做好就行了。 对， 其实你作为施工队来讲，比如你这个活你做好了哈，得到口 碑 啊， 对呀， 对呀，口口相传的话，你自然你就有活干呐。 对， 是吧？ 所以我特别强调的是，每一次周老师，你看有时候我上节目，我都强调这个，就是我们是朋友都不怕，咱们先小人后君子。那么你先协议也好，各个方面来，我们该谈好的就按照谈好的来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是朋友都不怕，咱们先小人后君子。那么你先协议也好，各个方面来，我们该谈好的就按照谈好的来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而不要老是在口头上。有的现在施工的人很有这样的习惯，尤其那些小游击队啊，满口答应，你说什么都敢答应你， 态度好着呢。 你把房顶掉下来我就敢答应你，你想干嘛我都答应你。千万别听这个，我们就觉得你答应我太多了，倒不相信了，你反而不如我们。白纸黑字，我们按正常的程序来做，我们写好了哪一期干什么，哪一期干什么，非常清晰的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按照程序来走是最好的。 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尤其是一些老人，他们特别愿意看着顺眼的，说话呢又好像这个比较通情达理的，觉得高兴。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吧，你也不能光看这点，其实有的人说话特别梗啊，或者他不会交流， 没错， 他不会交流，但他的活儿真挺好的， 非常 啊，所以你要看他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别 脑，有的人真的就是无法交流，但是呢，这个就不合作了。但是他活儿各方面，人家都挺认真的，也有这样 的施工队，给咱们这个老百姓，给咱们业主那是捧的又晕头转向， 忽悠的好着呢， 好着呢，最后 乱七八糟的， 满不是那么 坑你，坑你的真的是不带商量的。 我觉得咱们的业主真的越来越理性了， 嗯，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装修好坏与否啊，一个好的装修队，这是特别重要的， 特别重要 啊、 嗯！ 你再怎么大的公司，再怎么样的话，最后还是落在装修队为你装修上。 所以，周老师，我为什么我这个问题我是探索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很就是有很多业主在问我这个问题。你说哪个公司好，哪个公司好？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大家的，就是公司都是好公司。 嗯， 老板有的可能就是一腔热血，就希望能够做一成好的事情。 嗯， 但是关键是不是他去贴这个砖， 一落实到 人上，不是他去去给你找这个瓶。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往往有时候出问题的都是那些施工的人。 嗯， 施工的人呢，可能一个是或者自己心情的问题啊，自己的家里边的事情的问题啊，所以或者说赶工期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它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嗯， 但是这些都不可怕。其实我曾经好多次我就在讲，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改正这个错误的这个勇气。 嗯， 我前几天碰见一个，就是贴这个，他就因为出差，家里面也是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呼的晕头转向的干活，把地面墙面地面的砖全铺完了，然后交钥匙了，45天以后交钥匙了。当这个业主回来了，拿着钥匙进门以后，全傻了，直接把照片给我拍过来。那个卫生间的那个地都是凹凸不平的，瓷砖就这么铺上了。 嗯， 而且包括我们的那个门口的地方有一个过门石嘛，要过门石嘛，就挡那个水的。他随随便便在地上倒点水，这水哗啦全流进他们家屋里地板上了。 嗯， 他就平的，他没有那个隔了一下地，过门石稍微高一点的那种状态，或者是那个地板高一点的状态，就都没有了。那么出现这些问题了，再遇找的时候，那翻脸比翻书还快。 哦， 直接就对不起，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最后也是协调了以后，可以，您甭管了，把钥匙给我们吧，我们来做。 嗯， 然后就是把地面简单的给找了一下平，但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你想想，一个卫生间如果他要找平的话，首先一个他要把你的这个马桶各个方面的全部要卸掉，全部要拿下来。当再给你装上了以后，面目皆非了，全都不是那么回事了。追悔莫及，这个业主特别的后悔，就当初跟我讲，宋老师，我为什么不找你们装修陪同师计划，而且那是已经我们是过去的事情了。 嗯， 但是就即使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做的，我们尽可能也帮助他来协调。 嗯， 真的是这样的。 是的。嗯，所以说装修呢不是小事儿。 是啊，是啊。 如果您要是装不好的话呢，你每次看见他都腻味。 哎，就是 腻味是一个方面，关键是影响你的生活了。 对对， 是吧？ 对， 使得生活非常的不便，甚至还有安全问题的。 他真的是多长时间了，他很好几个月了回不了家，就是特别特别的痛苦。完了就是，宋老师，我没有参加装修陪同师计划，您能帮我这个忙吗？ 嗯， 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按照一个程序该去找，你像这些人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了，你就直接找公司就完了。 嗯， 因为你老跟他们谈没有用，他们因为他要签字嘛，这个业主就不签这个字。我说你不签这个字，他是拿不到钱的。那他拿不到钱以后，那他肯定的就得恶性循环了。 嗯， 慢慢的形成恶性循环了。我觉得还是要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人或者有效的部门，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 嗯嗯，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顺畅，更加这个安全的哈，更加这个完美的完成这个装修，所以我们预计呢，在10月27号啊，再为大家举行一个大型的探店活动。当然，这个呢还是预计啊， 咱们预计 如果大家有 我们看一下报名的情况，对， 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呢，我们就来帮助大家完成， 是的，是的， 没问题的。如果您想装修了啊，想买建材了，有这个需求，您就现在开始报名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号写一个参加，然后呢后面把您的电话号码缀上，以便于我们的这个编辑呢跟您进行交流。另外呢，您打电话进行报名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好，那下面呢，咱们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这个水电改造的事儿哈。 嗯， 那这样，这个彭工呢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在装修当中水电改造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啊。水电改造啊，这一块是在装修行业中呢，这是一个隐蔽工程。 嗯， 隐蔽工程呢牵扯到一个，就是说那个里面的东西啊一定要有是真材实料。你要说水管，假如说就是说像现在说的那个改水的水管， 嗯， 隐蔽工程在底下呢一定要焊好那些接头啊，包括那个里面的一些管件，这些东西在埋在地底下是看不见的。 嗯， 所以说这一块呢是隐蔽工程一定要那个做到那个安全的一个设施，包括电这一块，然后还牵扯到一个就是防水，防水这一块也是一个隐蔽工程，因为它铺完砖之后你外面是看不见任何东西的，这一块也比较重要，所以说在这改造当中呢，有的就是说局部的去改这个水电这一块啊，我们建议就是说能按照那个厨房卫生间的那个水管的路能动的就是尽量把它改掉，就是说原先的老管啊能动的就全量给它改掉，因为你局部改的东西跟它跟新的跟旧的，它一是没法保证你的那个质量，我只能保证我这个新管，但是你那旧管我没法保证，所以说在装修这个正常的就是说我们遇到的情况下呢，就建议业主就是把这个水管尽量的去改成那个新的，从那个总管总阀门那儿截掉重新改啊，如果要是新阀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新阀毕竟它都是那个整体的做好的，它可能就是说局部的说改一下位置，那个都好一点，尤其就是老房。 对，那这些都是隐蔽工程，一定要做好哈。 对对对对， 另外，老话说是这个电线是走地哈，说这管子就水管是走顶子是吗？有这样的说法吗？ 电上水下 啊，电是在上边，水是在底下， 水是在管在那电线的下面。 哦。 电线的下面， 我记得上次有一个水电改造，说是，水管为什么走顶呢？是因为如果万一它有什么漏水什么，你可以一眼看到， 对，方便维修， 方便维修那样， 走在地下就看不见 了啊。那所以说这管子呢，一般是也不用走顶吧？ 正常的就是说按现在标准来做的话，就是说应该都走底， 应该走底， 无非说它是说有。有的水管原先就走在地下，或者它的那个主管道就在地下，那就没办法，那只能可能说走顶上，因为是绕了路线， 对， 有的业主可能就是说不认可，不认可，因为它的米数就可能增加了，因为它上去再下来可能这个米数要增加一倍，所以说不认可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说工长与房东之间的去沟通，沟通好了呢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走地下。 像这个一般水电改造这个水啊，它这个管子用什么材质的？是用那种 PVC 的吗？ PPL。对 ,PPL。现在目前北京市场用的多的情况下应该是伟鑫。还有一个就是日丰的可能就是没有的伟鑫的那个保障啊，没有它后期的那个售后服务。 好的，那实际上这个宋老师，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呢，相对装修这一块来讲呢，它是比较专业的哈。 一个是专业，另外一个周老师，水电改造是实际上这一个房子里重中之重的东西。为什么刚才那个彭工也在讲，它是一个隐蔽工程，它关键就在这几个字上特别重要，它是看不见的。有的时候，它既然是看不见的，那它一旦出就装修完了，一旦出了问题，也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像基本上我们属于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来做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工程全部做完了以后，包括我们的隐蔽工程全部是开放的，我们首先要进行验收，就是不管你的管道的接口也好，包括小鹏刚才讲的就是怎么样的线路走的这样的以后，我们要进行验收，因为这样一封上可就不得了了，一封上了你要么是地板，你要么是瓷砖，可能就封上了，那就彻底封上了，那一旦出现问题，那就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凿开，要么你撬了你的地板，要么撬了你的瓷砖，所以说损失是很大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工程，实际上我们有很大一部分，为什么讲就是整个这房间内的工程，可能更多的时间，大有一个时间段的话，要搁在隐蔽工程上，就是这个原因。 对，而且这个水电改造完了以后呢，最好管这个施工队要一个水电改造的这个通知， 对， 是吧？ 对对， 别不好意思， 别不好意思，这个我不止一次提过了，因为有，其实现在我们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给你举个例子，现在二手房特别多，我们去进二手房的房间以后，我就问他你想改什么？说宋老师，我们家电线是不是可以不改了？我们的水电可以不改了？我说你有图吗？没有，其实这个很要命的，就是而且它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危险的。你比如说工人施工的时候进门，可能在墙上会打洞打眼，不知道你的线路怎么走的，没准就打在电线上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包括你这个电，你当初到底用了多少年，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线，什么样的套管，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给你个建议，就是既然你要改这房，你就全拆了吧。就全改了吧。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老百姓也是受一定损失的。但如果你要给了我一张你曾经装修过的水电改造图，我们一看就明白了， 啊， 包括你哪年的，而且你的用的当时什么样的管，什么样的材质的东西，包括你的线路怎么走的，嗯、我们一看就全明白了。 嗯，所以就是说水电改造完了以后啊，要管这个施工队呢要一个水电改造的图，给它收起来。 嗯、对对对对。 万一比如说这个水电方面有问题了，一看那图就可以查， 对啊、 否则你真的是 对对对， 查无此证都没办法。 甚至包括就是我们墙上，比如说挂幅画、嗯，我们都知道，因为它有的时候线是走上线上来的，那个电线是上来的，都不知道哦，一打眼砰一下子哪儿憋了都不知道，嗯、怎么就是其实这个很，如果我们有这张图的话，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在哪儿打都没问题的。 没错， 嗯。 另外像彭工，你们这个施工队哈、啊，已经都具备，比如说做完这个水电改造了，这个图纸就能出来是吧？ 对，现在就是说那个现场有的是要图、 嗯、 有的呢现在我们就是说拿手机拍个视频、 哦、 留个存档，这样也更安全，因为视频看的比图纸更清晰。 嗯嗯嗯、 啊、视频、 哎、这也是可以的， 对、 啊、拍一个视频 更清晰。对， 嗯嗯，像有一些要劲儿的一些地方啊，比较重要的地方咱们都拍个东西留起来也行、 嗯、是这样的， 是吧？ 是这样的。嗯 嗯，好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说了说装修这点事儿哈，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呢您想参加我们的这个大型探店活动，我们在11月27号预计呢再举行一场。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和需求的话呢，可以报名啊，两种方式。当然了，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您干脆就打电话吧，打电话是比较方便的哈。85013710，85013710。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宋军老师。啊，也感谢呢彭工啊，当然呢这个装修的事儿呢，我们每周的星期三和星期日都要说这方面内容。 是 其实天天说，但是装修的一些问题呢，一些事儿啊，可能还在出、嗯啊、 是的 这个东西，因为装修我们大家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啊、 嗯、 这个说一两次根本记不住的。 嗯，没错。 嗯，好的，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陕西羊奶看富平，这句简简单单的话奠定了陕西羊奶在世界的重量。 陕西富平的瑞林乳业堪比羊奶加工样板工厂，先进的进口设备在生产过程中能更大限度保持蛋白质、微量元素以及营养成分不受损失，加上工厂和牧场一体化，产奶到加工黄金2小时，保证奶制品的新鲜。高科技的除膻技术让喝过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一份独特的香浓。 一盒300克的瑞林羊奶不要258，只要99块钱，订购成功季度装6盒还要再送一床驼毛被。 是的，很多朋友都说啊，真的是不敢相信啊，超市买香奶呢也就是送个杯子送个玻璃碗啥的，你们直接是送一床被子，这被子能盖吗？ 好，跟您说一下，不仅能盖，还是一床好被子呢。双人尺寸被子是由驼毛填充，温暖轻柔不压身，非常适合咱们现在啊受不得压迫又怕冷的人士。所以您要是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那就拨打40071061108，我们是先预定然后送到家，满意给钱，不满意带回，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不用我多说，直接拨打电话订购2组，因为这个优惠遇到就把握住，别等哪天突然停掉了您再来要，那时候为时晚矣。40071061108 40071061108，报慢一点您可以拿纸笔记下来，40071061108。 是的，594块钱，拿回家3个月的羊奶量，再送一床大被子。这羊奶喝着舒服，被子送的暖身，一共呢只要594块钱的花费，咱们是不是该考虑一下呢？ 我觉得应该立即行动，赶紧拨打40071061108。这几百块钱，我们也就是换季的时候买件衣服，给孩子买个玩具，给朋友送个礼物的钱。但是换成3个月的家庭用奶，里面每100克640毫克的钙质，老人、孩子、上班族都需要。还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乳铁蛋白等等，身体比车子贵多了，车都要洗都要做维护，更何况我们已经运转了几十年的内脏体系呢？ 没错，40071061108 40071061108。提醒大家，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细算到每天一杯奶啊就是3-5块钱的花费，这样的花费呢给身体的健康带去一点一滴的浇筑加固是必须的。40071061108 40071061608。